捕捉相声堵上耳朵，换一个轮廓，快乐比较多，放自己好过。昨天我这里脉搏连伤口都不好受，想着你说的那笑的会是那些在图书馆查不到的字眼，一则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复播着我放着那些细节，想着你走的你留的会是那些在地图上隐姓埋名的街，这世界规律正常的表演，有些事跟着太阳转了圈，你走在我视线焦距里面，像是那西滩小丑疯了癫，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，也许我不应该只要下了眼。 No matter you are Mary Helen or Ginger or something you know I cannot我上瘾，我家人还是魔鬼，我靠着线索去生活，甚至咳嗽，如果保持美消息让我捕捉，就在一瞬间美梦成了空洞，你的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复活着又放着那些细节， And I am loser a winner within this game, How can I be free having my double是跟着太阳转了圈，你走在我视线焦距里面，像是马戏团小丑疯了癫，